哎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十四章，擦头发。李琴叔没察觉到任何空气中的异样，他借着原子风的力气站起来，从一旁拿了个鸡蛋说道， 我再给你下一碗面，你再等等。 不用了。 原子风一把将他手里的鸡蛋夺走，冷着脸道， 既然累了就去休息吧，我不吃这一碗面又不会饿死，实在饿了我自己不知道点外卖吗？ 李琴叔怔愣地看着他， 你 再说了我也不是很想吃。 袁子峰说吧，攥着李琴叔的衣角把他往沙发上扯，然后一下将他推得坐到沙发上， 你看会儿综艺吧，或者发会儿呆也行。 袁子峰说吧，还有些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，咳嗽两声， 那什么，你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我洗耳恭听，反正现在也挺无聊的。 李琴叔手微微一僵，抬起头发现侧着脸不敢看他的原子峰，耳垂竟然微微泛红了，像是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胸口堵了一晚上了，终于在此刻稍微找到通道了。李琴叔弯了弯嘴角笑道， 哼，既然挺无聊那就去看看书吧，这次周考我听说你交了白卷。 话题又扯回到学习上，袁子峰头疼得恨不得立马哀叹一声，重重吐出一口浊气， 你怎么扯来扯去的又回来了呀？你 毕竟这才是你现在的头等人生大事。下个周考什么？ 英语。 袁子峰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口道，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？ 不然这样吧，我们换个学习方法。 李琴叔眼珠子一转，思索片刻， 用强化奖励的方法。如果下个周你的英语可以考上70分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。 袁子峰没什么兴趣，一听这话立马来了劲儿了，坐下去直愣愣地看着对方。 什么事儿？ 由你决定，但违法犯罪之类的不可以。 这么大的好事儿落在自己脑袋上，袁子峰怎么可能不好好把握住呢？当即一拍大腿， 行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不能反悔啊。 不反悔不反悔，哼，那你从明天早上就要起来背单词了，不然是考不到这个分数的。 李琴叔说这句话倒也没什么奇怪的，毕竟袁子峰上次的英语成绩单上鲜红的写着个零分，他是连做的想法都没有。对于一般人，想要在一个星期之内突袭上70分几乎不可能，所以李琴叔才应下了他这条件。袁子峰的心情变得挺好，洗澡的时候都哼着歌。他洗完澡出来才发现李琴叔果然坐在沙发上发呆呢，电视里放着广告，吵吵嚷嚷的，没什么可看的意义。袁子峰靠在浴室的门上，发丝还朝下滴着水，定定地看着李琴叔的方向，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李琴叔本就是略显消瘦的身材，只穿了一件睡衣的他从背影看上去更显单薄。他微微低着头，白皙的脖颈是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头发有些乱了， 发旋格外的明显。客厅没开灯，窗外万家灯火映入客厅，半照在他的身上，显得他极度的没落。袁子峰忍不住想，自己搬进来住之前，有多少个夜晚，李琴叔都是在这样等待着厉雨锦的？真他妈渣男！袁子峰咬着牙在心里骂了两句。李琴叔这时候轻轻动了动，扭过头来看向袁子峰。 洗好了？ 啊。 怎么不擦头发？ 李琴叔说着，一边站起身，从浴室里取出一条毛巾，盖在他的脑袋上，开始揉搓。袁子峰的视线被毛巾给挡住了，只能垂眼看到李琴叔踮起的脚尖。他比他矮了些，连帮忙擦头发都有些不太方便。袁子峰不动声色地往下蹲了蹲。李琴叔毫无所察，一边替他擦头发，一边开口道： 你们现在这些孩子啊，就是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的身体，洗完头也不擦也不吹就去睡觉，容易感冒还容易风湿。现在年纪轻觉察不到，等到以后年龄大些了就知道风湿多痛苦了。 李琴叔喋喋不休，此刻在袁子峰听来却意外的好听，他甚至想让李琴叔这样一直说下去，让他有了一种自己被别人关心着的感觉。 好了， 李琴叔收回了手，将他的脑袋上盖着的毛巾一同取下来。 我去给你拿吹。 袁子峰突然捉住他的手。李琴叔的话被打断，他的手腕被袁子峰狠狠地箍住，转身的动作不过做了一半就蓦地停住了。略有些诧异地看向袁子峰，李琴叔好奇道： 怎么了？ 袁子峰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要去握住李琴叔的手，就是觉得突然到了这么个氛围了，就伸出手去了。被李琴叔这双不掺杂质的双眼一望，袁子峰这才咂摸出几分尴尬的感觉来。他清了清嗓子，移开视线，不太自在的道： 没什么。 说着松开了自己的手。 我不用吹风。 也行，现在天气还挺热，应该能自己干。哎，你不要立马睡觉啊，等头发干了再睡，知道了吗？ 啊。 看会儿书吧，也才十点多，等头发干了正好可以睡了。你现在还小不太懂，以后就知道读一个好一点的学校还是很有用处的。 哎，李琴叔，你比我爷爷还烦人，你怎么就能有那么多大道理啊？知道那么多大道理，自己还过不好自己的生活，这算不算言语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呀？ 李琴叔笑了笑，没再搭理他，翻了个白眼，径直进了自己的房间，扣上了门。袁子峰用手机打了几局游戏，那头谢廖东被他带着躺赢，一口一个爸爸叫得干脆啊。他躺在床上，脑袋依着李琴叔的意思悬空在床沿，此刻一摸脑袋已经差不多干透了，便跟谢廖东道了再见，将手机关掉。揉了揉眼，袁子峰起身，手刚刚扶住门把手，突然听到外面多了动静，他听到了厉雨锦的声音。 哎，厉雨锦回来了。 袁子峰双手环胸靠在门上，仔细听着墙角，外面两个人似乎在吵架呢。李琴叔压着声音说了句什么，袁子峰没听清，但厉雨锦的声音袁子峰却是听得清清楚楚的。 我也没办法，袁小姐家里是什么情况我早就已经跟你报备过，这一次她身体有点毛病，我总不可能不带她去看，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去出差。你是在骗我。 临时回来的。你今天怎么了？ 莫说是李琴书了，就是偷听墙角的袁子峰都无端冒出一股邪火来。我操，李玉锦怎么能就这么不当回事儿？他几乎想要推门而出了。 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沉默良久的李琴书却道： 你回你的公寓吧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